小姐，您那位哥哥现在别提多可怜了。再若呼应，我便作答。 啊，小姐，你可怜可怜哥哥吧。 还是这样问题，快快起来与我诉状。 来了。 什么腔调？ Thank you.